If you need me, hold me. If you love me, show me. 你的一半比我用尽，我的一半后才是完全一。残缺色的暗夜，将你对着他的一半爱，尽向我映射。欲望是极难凋谢，如月满光影向人反射。且将你从前那些漆黑里流泻，现在是你我专用夜。做我一半，不管在旁是谁为谁呼唤，就算一半，不管夜来月来月来苦闷。你我的一半如恋火般倾情，连结成一夜。若要感觉痛快些，将你这个人一一转借，我这无依借。欲望是极难凋谢，如月满光影向人反射。且将你从前那些漆黑里流泻，现在是你我专用夜。做我一半，不管在旁是谁为谁呼唤，就算一半，不管夜来月来月来苦是你我专用夜。做我一半，不管在旁是谁为谁呼唤，就算一半，不管夜来月来月来苦闷。做我一谁为谁呼唤，就算一半，不管夜来月来月来苦闷。一半，不管在旁是谁为谁呼越来越来苦。